你好，我是雨木，夜行动物 Nocturnal Animals 2016年的电影夜行动物，一部悬疑片，描述有个女孩子，她叫 Susan。 Susan 呢意外收到包裹，收件人是她本人，包裹里面有一本她前夫撰写的小说，小说内页的注明，本书献给 Susan， Dedicated to Susan，好像是为他而写，献给他。当他一面阅读了，一面就忍不住赞赏，那小说的故事精彩啊，文笔流畅啊。可是书里面的人物离奇的遭遇，软弱的性格啊，令他越读越害怕，越读越联想到他的前夫。他一直没有勇气面对不欢而散的婚姻啊。如今那本小说的内容给了他勇气啊。A Nocturnal Animals 夜行动物这部片原名跟译名是一样的意思。Tom Ford 执导， Amy Adams、Mike Shannon， Jack， 我一直不会念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很不英文哦，中文叫杰克·葛伦霍 Gillen 侯还是 Jalen 侯，我不晓得，这是外文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留言一下，他叫 Jack， 这个是正确的啊，他也是很知名的演员，跟我差不多年纪，很羡慕他，他是事业有成啊。三位领衔主演 Ella Fisher 也有演了，这只是戏份不是太多，还有一些熟面孔，所以说领衔主演嘛，就这三个人 Amy、 Jack 还有 Michael， 他们三个人是主角。女主角的婚姻生活是其一，女主角阅读小说的内容是其二，交错描述成一部这种剧中剧、戏中有戏的电影。我们观众嘛，我们看这个电影，他讲一个事情，那电影里面的人啊，他在看一本小说，那小说里面有个事情是戏中戏啊，他是这样呈现的，偏这种意识形态的悬疑惊悚。所以相较于那种情节扑朔迷离的那种悬疑哦，这里是比较需要体会，这部片是这个样子啊。当然有些感触，我觉得《夜行动物》这样电影是我非常喜爱的电影，是会说比较多一些哦。导演 Tom Ford 说比较多，要讲一下他的电影作品一直带给我这种浓厚的艺术气息，这一点我真的是打从心里的非常尊敬他。做这一类的我都是特别特别尊敬他。怎么讲呢？富有艺术气息是不是就意味着艺术电影？打一个问号。或者不太容易看明白东西是不是就叫艺术啊？也打一个问号。这些问号特别特别值得好好介绍一下。首先就是讲艺术感、艺术气息的东西。 Nocturnal Animals 这个片子一开场看到有个舞台，酒红色的布幔，台前站着一个非常胖的女人，头上戴一个小帽，硬壳的，手上拿着加油彩球，就像那个嘉年华会游行队伍里面的啦啦队长的样子，他站在原地啊，不断舞动他的身体，画面是慢动作的，看他的跳舞，是这个样子，像融化的蜡烛，不寻常的胖啊！看着他身上每一寸啊，甩来甩去，甩过来，慢动作啊，甩过来甩过去啊，跳舞，飘着一些小碎纸片，欢乐的表演呢，在酝酿某个东西就要开始了。Opening 这个片的开场那看见这东西是什么东西？刚才说这么多那位女人全身脱光光跳舞，她可能是心情特别好啊。可是呢，酒红色的背景有隆重的感觉啊，似乎在这个隆重的感觉里面，要奔放也不能太奔放啊。到这里呢，已经能够说明艺术气息了，富有艺术气息的东西。往往已经准备了足够的细节触发我们联想，尤其联想跟我们自己亲眼所见完全不同的东西，好比方说看山不是山啊，一花一世界啊，这种联想，如果我们选择理解这个原因后果这样 彻底的眼见为凭来判断有没有看懂，或者说先看懂才能想象啊，没有看懂了要我怎么想象啊。好 OK， 这些就是逻辑思考。也因为逻辑思考，这花里面怎么会存在什么世界了，也就无所谓一花一世界了嘛。艺术气息的东西也因此就没有办法触发我们联想了。如果我们愿意暂且放弃呢标准答案，就可以看见 Tom Ford 这个导演啊精心准备的一个世界，几乎所有富饶艺术感的东西都是这个方式在传达的。说白就是无所谓谁真的看懂了，或者是谁真的看不懂。那个看懂看不懂是很口语的说法，艺术气息的东西就是一种体会。我觉得那是怎么样，我刚刚就说了我的感觉，而他看了觉得怎么样，那他是说他的感觉。有艺术气息的东西就是让人看了会说得出感受，那如果是说不出感受，那个胖女人她可能是什么原因所以在那边表演，那之后她应该还会再继续演演，说她会遇到谁发生什么事情，好，那她会什么反应，好，怎么怎么样，原因后果这些东西，这东西的艺术气息就不是那么的强烈。艺术感这个东西如果打开的话，对一个人来说是精神上或者生活上是很有帮助的哈。骗子很多东西可以讲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嘛，像喜欢会忍不住说很多东西，但是还是要整理一下思绪。有一段戏特别值得分享的，有一段戏妈妈和女儿在高级餐厅啊，那妈妈是怎么样的哦？我们还来不及看清楚妈妈是什么模样啊，就会先注意到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，大家想象一下她的那种气息。她女儿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倒不是那么的引人注意，而是她感觉很烦躁。她跟她妈在讲话的时候，在高级餐厅讲话，就很一边用餐一边聊天的，她感觉很烦躁。所以她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就没有那么引人注意，而是让人想知道她到底在烦什么。母女俩哦，轻声细语，高级餐厅嘛，轻声细语的谈论啊，母女俩之间的风暴话题啊，女儿的婚姻关系，女儿呢有两任丈夫，前任呢作家，现任呢是商务人士，姑且这样说吧，一个是那种寻常的暗淡，另外一个是亮眼的高富帅，两段婚姻关系咧。他妈妈一口认定啊，他的女儿就是偏好高富帅，他妈就这么觉得。而那暗淡的软弱啊，纵使女儿从来都不说，从来都不承认，他妈妈就是相信自己不可能看错，因为现在说的不是别人啊，是亲生女儿啊，个性是相似啊，是继承的，错不了。女儿就否认啊，尤其是把事情说到他跟他妈妈的个性很像，大大的不以为然，哪里像，而且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。那段戏有蛮短暂的，可是我印象很深，觉得很棒。他说很棒就虚了嘛，要形容一下棒在哪里啊。那段戏我们假设母女相聚20年好了，年长的说些这种一口咬定的相似，哎，你那一定就是哦，这种说一口咬定的相似哦，省略了太多光阴了。年轻的，即便是开窍的早，恐怕也不容易接受那些断言了。不一定是你讲那样吧，因为还没有发生嘛。经验谈的，强势经验谈的这种东西，如果谈的东西是个性。敏感话题像这样的又说成是如出一辙的继承，哎，你是我生的啊，你一定是哦，什么这种论调的哦，那是听得更是不容易接受哦。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在这边哦，因为电影后来也有演啊，我会说某一个人生时间点，某一个刹那哈，某一个刹那在那个某一个点上面，年长的那样说话啊，年轻的就那样反弹了，没有共识，而时间继续走，年长的会不会改观？我还没那么年长了，我不知道。年长会不会改观？时间继续走，不知道。但是会感受到自己的儿女啊，好像不是完全个性上继承的， 会有那么一些细微的不同，这样算不算改观真的是不知道，但是他至少会感受到这种东西。很年轻的则一定会改观了，诶，为什么呢？就算是不愿意继承的个性，这讲是很敏感的，好比说我爸好了，诶，我爸没什么家庭观念，他只知道做他自己的事情。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？旁边的人说是，你跟你爸很像。是，我是心里就觉得不，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常有的反应，我没有那么夸张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我没有那么离谱啊什么的。但是随着时间，自己也会承认有一些。回到这电影里面的话，就像是那个视力眼，那一度不可能，也不相信自己怎么可能会视力眼哦，女主角了。也会逐渐的在岁月里面接受了，自己看待人事物的角度比较实际一些，就是这样那个微妙的变化，那是会改观的，不是那么完全继承上一代的个性，但是好像看东西是比别人来的实际一些哈。所以说跟上一代有没有关系，没有办法否认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没办法这样子。或许这就是人家所谓的那种血脉啊。血脉怎么念啊？血脉啊，血脉始终相连嘛，这是有关系的、啊。这个点我在这片有看到的时候，我其实在那个 L， 就是那个他的危险游戏，最近几个月看的、啊，伊莎贝尔·预备演的，也让我有想到这样的东西。对，这东西是很有意思的。怎么说呢？总结一点来说是。一代跟一代之间有血缘关系的，父子、父女、母子、母女啊，都 OK 啊。完全继承什么个性也是不，也毕竟是不一样的两个人。但是完全没有关联，也很难说完全没有关联。所以这个可能是生物学哈、哦，这个东西血脉上面是很有意思的。第二个感触就是叫做一起生活，这感触非常非常有意思，先预告一下，哈哈，它是另一段戏啊，另一段戏在讲女主角和这个作家年轻时候的交往关系啊，交往关系，这个念得很快，按跟按的，这念得是不标准，交往关系 ，OK， 好，女主角跟作家，这作家就是。干嘛呢？作家彻夜创作啊，可能也是夜行动物，刚出炉的手稿啊，好不容易写好、欸，献给女主角阅读啊。女主角还算详实阅读了、啊，而且说了一些客观性的反馈。反馈现在啊，真的流行讲这词啊 ，feedback 反馈就回馈的意思。读的东西说了一些看法，但我为什么要说它是客观性的嘞？那就继续讲下去哈。你写的东西有点太偏你自己的世界了。你写东西呢，跑去书店工作，你就只想做这些吗？作家听了就引发作家失落啊，失落啊。他觉得女主角没有认真在看，都没有认真在读啊，真的在那边讲是借机反映生活情境的，我是拿东西给你看的，不是来那里检讨的，怎么样？只是想是做好第一时间那种，就是那一股脑的想要分享，你知道，就是怎么在讲这些的。于是呢就吵架，也正因为吵架，女主角就说：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你说这些，只要说这些，你的戒心就变得很重，仿佛啊生活里面那些睁眼闭眼的小抽屉，全盘托出。”吵架有时候吵到一个节奏的时候就会变成哗，这样吵东西又出来了。 Tom Ford 导演把那段戏做的果然生动，这怎么讲呢？从事创作的人哦，也许三餐不济啊，也许啊，嗯，但是像那样的争执啊，那样的画风啊，绝对是照三餐吃啊。至于咽不咽得下，还得讲究造化，某种程度上好像在现身说法一样，这也是事实，我也是做这样事情的人啊。写作领域里面哦，拿手稿给别人阅读，就是半成品的、啊、那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了，但是不是那么的，所以就是半成品，可能比半要再多一点啊。拿手稿给别人阅读是非常疯狂的事情， 而做疯狂的事情有没有疯狂的动机耶？在这里是有的，那叫做在乎啊，在乎对方一股脑的分享嘛。而这分享是不是期待获得肯定呢？那就不一定了。你看的觉得这写怎么样？你看的是什么感觉啊？怎么就针对内容的回答，能够得到这样的回答，最是欣慰。任何创作的东西都包含一个小世界。好，那要一个人哦，不是作者自己哦，旁人突然进入这个世界，实在是太过于理想化了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如果我把自己换作是对方，也就是我想象我自己是女主角的话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，想法大大不同啊。怎么说呢？假如我是女主角，那个他就是作家，嘿，他说他在乎我才会把半成品拿给我看。那我也是因为尝试等量的回应那份在乎啊，才愿意接过手来读一读。那我如果不在乎他的在乎，那我读他的感受，我自己也很忙嘛，对不对？就这种感觉，因为是他不一样嘛。好，那他说他在乎我的拿给我看，那我在乎他，我就愿意读嘛。读完以后就是被一种隐隐约约莫名其妙的要求啊，只能针对内容回应，叫我怎么不去想别的东西呢？我想知道他已经熬夜有没有吃点东西耶，身体会怎么样呢？或是总算做出来了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今天应该有空可以陪我去做别的事情呢？因为他做出来了嘛，不是吗？万一不幸吵架争执剧烈交换意见啊 ，OK 啦，万一不幸吵架，我会觉得每次只要触及他的作品就会不愉快，就会吵起来。他说什么他都觉得不对，说什么他都觉得不被了解，那我不要再讲话了。OK， 那种感觉你熟悉吗？熟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很熟悉。你跟我讲这样子，很少录音那么流畅，真实生活啊。讲是讲创作的人，他的生活是这样的。其实呢，话题的核心就是爱与生活。任何领域的人都有他的生活嘛。这是一个情境哦，请想象一下，都说这个跟他讲话的人是你，可是跟他过日子的人是我。我每次听到类似这样的，我内心那种 best lie， 我这人真的明白生活的精髓啊。这边讲比较浓缩一些啦，什么意思呢？跟他讲话的人是你，不是指你啦，这是一个那个你哦，就是说你觉得他在你心中有一个印象。你只是跟他讲话而已，可是每天跟他过日子的人是我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我必须尊重他的意见，跟他过日子的人是他嘛。爱与生活，当爱遇见了生活，从来就不是什么美妙旋律啊，从来就不是。回到前面的描述，既然如此，不要一股脑分享了，也就不会有那些沮丧的后来，不是吗？不要开头嘛，其实也无所谓怎么样是可以怎么样是不可以啊。我会说举例，这样是吃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嚼咀嚼啊、嚼，真的破音字很讨厌，不知道怎么念。吃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吃东西才不会咬到舌头，好的方法很多啦，吃慢一点咯，吃不用咬的东西咯，那就不要吃东西就不会咬到舌头了。好，方法很多，但是怎么样咬到舌头比较不痛，这就是症结点了。第三个感触，流逝的过去又怎么说呢？ Nocturnal Animals 夜行动物故事里面有一个比较隐晦的意涵，虽然说整个故事都还蛮隐的啦，悬案那个凶杀案那东西是比较外显的东西，不要平衡嘛，因为不然整个片子真的太闷了哈。但是他想要讲的一些意识形态都是比较内敛的，其中有一个相对更隐晦的，就深层的。当我看到后来，我就觉得没有后来。等人有时候真的可以等到人，而在这里故事情节里面，就是他所营造的，我会讲比较隐晦一些，就像关键剧情的东西哈。等人这个东西有时候是真的可以等到人，你只要愿意等就等下去就会等到啊。 可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是不会等到任何人的。生活随着时间流动，纵使我们选择把自己锁在某个时光里，生活还是继续的流动。我们自己停摆，但是生活不会就这样停摆。我们生活看起来好像停摆，那也只是看起来而已嘛，它还是继续流动。逝去的情感也随着时间流走，情境会变，人也会改变。那当我们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觉悟，想要挽回，就仿佛挽一挽河流里流失的东西，没有办法真的挽回什么东西，但是手因此变得湿润，似乎也是有挽起一些东西留在我们手里面。好，好像真的有在说，有蛮有一回事的哈。夜行动物介绍到这里，写一些就感触上的东西。好的，我的网站叫雨幕散文故事，雨幕散文故事在网络上都应该都可以搜得到。这篇观后感也有刊登在网站上面的，你已经在这里阅读浏览的话，由衷的感谢你，不容易的缘分，常回来逛逛，这里一直都会有东西的。好，谢谢。